好，弟兄姐妹你们好，我们好像见面不久啊，又再回来了。这是我们第四回的这个探访，你们是我们这个第四回探访的大概尾声了，最后第三个会中要探访的会中，所以很多弟兄姐妹都已经探访过，他们希望把他们的爱跟问候带给你们，你们接不接受？好，一个提醒就是，待会儿我们会唱的最后一首歌，就是我们这个手册的那首歌，我们要学习唱新歌，哦，准备一下。我们呢这一周照样会有传道安排、聚会安排，所以这次有一点不同，就是如果你看看你的节目表啊，我们的传道会从星期三开始。星期三、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都是早上传道，星期四呢就有点特别，我们换成傍晚传道，因为发现早上的传道通常很多人不在家，我们试试看看在傍晚的时候呢会比较好的响应吗？其实是真的是我们在西甘曼的时候没有早上传道，全部是傍晚传道，不过这里不行，因为我们的晚上有聚会耶，所以唯一可以在傍晚传道是星期四。星期四早上我们会做续房工作，所以是在十点钟开始，没有聚会耶，你们不需要来，我们只是要五点傍晚那个时候才有这个传道前聚会，所以星期四早上没有什么聚会安排。不过星期三、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每个早上都有传道前的安排。星期天好像有点特别，是九点开始，其他的早上是九点十五分，没有错啊。好，那么我们呢会由星期天一点半回到这个聚会所，我们会继续我们的演讲。留意这个公众演讲的题目很有趣，谈到谁真正跟随基督。这个问题呢，其实很适合我们的圣经学生来听，让他们看出看谁真正呢，在这个地上这样多基督徒教派，哪一个才真正跟随耶稣基督？最后的演讲呢，是谈到团结的重要性。明天是星期三晚上，我们会有宣区会议，7:45，所以那些做辅助宣区的、特别宣区跟正规宣区都能够出席这个聚会耶。是在白弟兄的家。那其他的资料我相信已经在那个布告板里面了，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好，重复一下，这个题目就是照着上帝话语的力量不断更新。那看到我们呢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能够坐下来听演讲参加聚会，其实是证明上帝的话语呢已经在你们身上发挥非凡的这个力量了，推使你们做出改变呢，更新自己，不是吗？如果不是通过圣经研究知道上帝的这个要求，想取悦上帝的话，你根本不会在这里听演讲，就是因为你已经做出了一些改变，你接受了你的所学习到这些知识，现在你已经有一点已经体会上帝他的要求，所以你参加聚会。其实呢，这很符合圣经这一句话。我们看看哥林多后书的第10章第4跟第5节。哥林多后书的第10章第4跟第5节。这里说到，我们作战的武器不是血肉之躯所用的武器，而是靠着上帝大有能力的武器，能推翻根深蒂固的事物。我们推翻各种谬论，以及各种抵触上帝知识的高原万论，又把一切思想掳回来服从基督。这里谈到作战的武器，是上帝大有能力的这个武器是什么呢？就是指这个圣经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 的确有能力能够推翻根深蒂固的事，能够推翻这些各种谬论。还记得上一回的探访吗？我们的第二星期二的演讲是谈到怎么样坚信圣灵启示的话语真理，要弃绝邪灵的主张，也是通过圣经，所以圣经可以帮助我们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主张。那圣经这里还可以帮助我们推翻根深蒂固的事。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做了良好的这个改变呢，不过不要忘记我们人还是处于不完美的这个状况啊，还是有罪的遗传。那我们还要需要的每一天跟呢我们的这个软弱的身体交战呢，我们还有一些弱点必须克服的。那就我们也需要调整一下一些根深蒂固的思想，或者除去一些不良的性格特征呢，同意吗？谈到根深蒂固的思想态度是什么呢？可能我们还有一些偏待人的一种倾向，可能我们还是会挑人的这个麻烦，或者找他们的这个缺点。我们说吹毛求疵，可能还有一些这样的这个情况。那么谈到个性呢，那么可能还会心情有点暴躁，可能我们还会过度敏感，这些都是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事。有时候呢，我们这些个性改变可能要等到新世界才可以真正改变，不过现今呢，我们还必须继续要这样做。那你想到保罗，使徒保罗也有这样的这个挣扎，他在罗马书的第七章谈到他很喜欢上帝的律法，他内在的人很喜欢上帝的律法，不过他身上呢还有另一种律法，就是罪的律法，所以两者呢每一天都在交战。所以你可以想象保罗每一天都在挣扎，想做对的事，罪的倾向把他拉到另一边，让他做坏的事。我们还是需要上帝的这个话语的力量呢帮助我们不断更新，那继续做进步。华语有一句话会对我们这圣经的这个经文有冲突，这句话就是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懂他的意思吗？以比较来说呢，就是人的本性的改变跟这个山的改变来比的话呢，就是比较难，山比较容易改变，江山比较容易改变呢，人的个性比较难。那以实在来说呢，江山是不会移动的，那就是说我们的个性就很难改变咯，懂他意思哦？所以如果我们以这句话来说呢，很多人就以这句话来说的话，就是我根本不会改变的，我这样就是这样，我的人是这样就是这样的，我讲话一针见血一针吐血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不能够改的。那如果我们是觉得是这样的话呢，我们说更要听这个演讲，因为这个演讲告诉我们上帝的话语可以改变我们。所以有时候我们华人那些成语的确要小心去看待，因为真的会跟圣经原则有冲突的。那上帝的话语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更新自己呢？帮助我们做出改变呢？现在我们看看一节很重要的经文呢，就是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十二节。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十二节，这里说到上帝的话语是活的，是有力量的，比任何两刃的剑更锋利，连外表和内心关节和骨髓都能刺穿分开，甚至心里的意念和打算都能辨明。这句话在强调上帝的话语的力量上帝的话语有什么功能呢？这里谈到能够 把连这个外表跟内心能够刺穿分开。什么意思呢？这里所指的外表是指什么呢？这是指我们人看见的，我们的这个外表的人，是外在的人。内心这里是指我们内在的人真正的为人。这两者有时候呢，会有所不同的。那如果我们读了圣经之后呢，认识上帝的这个标准，他的要求的话呢，可能我们的反应啊，会将这两者，就是外在的人跟内在的人会，显露的更明显呢。那如果不读圣经的话呢，这两者可能是一样啊，外在跟内在没有分别。读了圣经之后呢，会发现，哎，上帝的标准是这样，那我们内在跟外在的人就会慢慢逐渐呢，有一个挂线呢。怎么说呢？我们看看一个例子，可以把手指放在这个经文，我们可以看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来个例子解释这一点。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看看第27、28节，耶稣这里说的话。那耶稣这里在马太福音的五章27、28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通奸，可是我告诉你们，凡注视妇女而动淫念的，心里已经跟她通奸了。所以可能还没有读圣经之前，一个人觉得有不良的这个欲望，有这个不洁的欲望是没有问题，不是什么每个人都是这样做的，所以没有什么问题。我想做人西话怎么话啊？无伤大雅。不过读了圣经之后发现什么呢？耶稣这里说动淫念，对人动淫念是一件错的事。那可能在外表我们会让人看出我们不是这样的人呢，不过内在的人是怎么样的呢？还是有这种意念吗？那你看，如果我们没有读圣经不会看出这个分别，读了圣经现在内在的人跟外在的人都分得一清二楚。我们希望我们都是跟上帝的话语的一致，所以内在的人跟外在的人应该是一致。不过圣经往往呢，在很多方面都能够显出内在跟外在的不同点。那再翻回我们这个圣经到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十二节里，还谈到 一件事，谈到上帝的话语能够把心里的意念跟打算呢都分明辨明出来。我们看不到人心里想什么，心里的打算，心里的意念，心里的思想，心里的动机看不到。不过一读圣经呢，如果我们读到圣经上帝的一些律法，一些原则的话，一些标准的话，那我们对圣经的这个反应就能够表明到底我们对圣经的看法是一致还是不一致，还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例子，可以打开到诗篇的119篇，我们看看这个例子第37节。诗篇的119篇37节，这里说：求你使我的眼不看不义的事，使我遵行你的道而保全生命。这里所谓的不义的事呢，以现今来说呢，可能是这些色情资讯。所以同样的，世人对于看这些色情资讯呢，无伤大雅，没有问题的，没有错啊，没有伤害到人啊。不过圣经告诉我们，其实干这些事呢会对我们有害，而且会违反上帝的原则，会使他不喜悦。所以现在读到这些经文，我们心里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打算，我们的动机呢，就可以显露出来，我们到底同意耶和华这里说的话吗？比如说有一天我们在玩电脑的时候呢，突然间这些色情的资讯突然间出现在我们这个荧幕上，你会怎么做呢？你会立刻把它关掉，很想看，不想看，偷偷看，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了，我们心里想什么，我们心里的意念打算，上帝的话语就能够显出来了。 所以当然上帝希望我们每个人在道德方面保持洁净。所以你对刚才所读到这些经文有什么感想吗？有什么感受吗？如果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们是否察觉到自己心里有一些不洁的欲望？那又代表什么呢？那就是说上帝的话语已经在我们身上开始发挥作用了。如果会感到不安的话，就是说上帝的话语已经在我们身上发挥力量了，那显出我们真正的为人跟外在的人有点不一样。当然我们这个演讲不是要贬低那些努力在这方面要做改变的人，不是的。其实这个演讲呢，是要帮助我们能够省察自己一下，自我做个自我省察，那么也能够提醒我们可能在某一些方面我们需要进一步而做更新自己，进一步做改善，就是这个意思。好，话说回来，如果察觉到心里有一些不洁的欲望的话，该怎么做呢？当然正确的做法就是能够把这些恶念立刻除去。不过如果恶念一直在每一天都回来的话呢，那你一直要跟这个恶念挣扎，那会很累。好像保罗说到啊，他实在是个很苦的人，天天都要跟罪挣扎。那有更好的方法吗？所以把恶念除掉是对的事，不过只是治标不治本。所以圣经在这方面又显得特别强而有力，因为圣经能够帮助我们从根本上改变自己，不是表面，从根本上。我们看看另外一节经文，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二节，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二节，这里读到，不要被这个制度同化，倒要更新思想而改变自己，好查验上帝那良善完美而又蒙他悦纳的旨意。所以保罗这里谈到要更新思想而改变自己，所以我们的思想需要改变呢。如果思想不改变的话呢，那一直会有这个问题，一直会挣扎。那保罗也谈到要更新思想，所以更新这一词呢是指什么呢？是指一种很彻底的改变，就好像这里有两幅画，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毛毛虫，毛毛虫会慢慢推演变成什么呢？蝴蝶。这两者有相似的地方吗？有没有相似的地方？没有啊，一个是虫在地上爬的，一个是有翅膀在空中飞的。毛毛虫如果放在你手上，姐妹你们愿意去捉摸吗？好，看很多姐妹都很怕啊，虫啊，蝴蝶又不一样啊，很想去抓来然后玩啊。所以两者看起来是不一样，其实呢是代表一个很彻底的改变。其实保罗这里谈到这个改变就是有这个意思，彻底的改变。所以要改变的就是我们的思想。那如果我们人人都受到上帝话语推动的话呢，那就会真正做出改变。那这样呢，我们就会体验到上帝话语在我们生活上发挥的这个力量了。当然话说来容易，怎么可以让上帝的话语来推动我们改变自己呢？做出彻底的改变呢？好，这里又有一节很重要的经文，我们看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这里说到，就该除掉旧品格，这旧品格根据你们以往的行为，随着骗人的欲望而渐渐腐化，要更新你们思想背后的动力， 并且穿上新品格，这新品格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创造的，体现真实的正义和忠贞。主要留意的就是要丢下，除掉旧品格，就是这个属世界的品格，然后呢，要穿上新品格，并且要更新思想背后的动力了。刚才老马叔谈到要更新思想，这里又强调啊，这是思想背后的动力。这思想背后的动力呢，就是指我们内在的人，我们的思想态度，其实就是这个真正在推动我们走某些方向，做某些事，其实我们的言谈也受到影响。所以就是这个态度思想，这个思想背后的动力呢，需要彻底改变，就是这个，就是内在的思想态度要彻底改变。所以上帝的话也就能够帮助我们这样做。我们这里来一个例子，一个人本来很喜欢看暴力的影片，或者有通灵术或者不道德的影片，那学习圣经之后呢，他认识到这些都是上帝而不喜欢的事物，所以他决定以后不再看。那不过呢，如果这个人的心里面还是很想看这些影片的话，那他的思想跟他的感觉就必须彻底改变过来，直到呢他会完全不想再看这种影片，那就是他的思想背后的动力呢就算是真正更新了。能够达到这一点吗？其实很多人都能够做到，相信可能在座有些弟兄以往是抽过烟的，是不是？不过读了圣经之后知道这是错的，就不想抽了，而且不是不想抽啊，一看到烟就讨厌。有没有这样的这个经验？相信是有啊。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达到这个境界的话，这个地步呢，喜欢做的恶事现在不喜欢做，反而会憎恶憎恨这些恶事，那就是说他思想背后的动力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就是要达到这个地步，上帝的话语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达到这一步。所以不只是读圣经就够了好像很多人手上都有圣经，教堂里面很多人都是也 读圣经，为什么还是一样呢？为什么没有改变呢？所以只是读圣经不够啊，我们读圣经要慢慢沉思圣经的话语，上帝的话语，而且呢要怀着感恩之心去沉思上帝的话语，那么并让上帝的话语呢能够打动我们内心深处，不是打动这里没有用的，要打动我们的心是内心深处。如果我们的心受到上帝的话语打动的话呢，那就会推动我们更新我们的思想，那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行为态度，不是？所以知道这点很重要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问问自己啊，我对刚才读到的话语有什么感受？那这些话呢，显示上帝有什么特质？他的处事方式是怎么样的？那么怎么可以看出耶和华很关心我们？不妨在你也读圣经的时候沉思一下这些问题再重复一下这些问题好像读到的经文显示耶和华有什么特质呢？刚才我们读到那些经文可以看出耶和华一些特质吗？而且他的处事方式是怎么样的？那他怎么样表现他关心我们呢？从这些刚才所读的经文如果我们可以这个方式呢去沉思所读的这些经文，那我们的心肯定就会受到打动思想就会更新了。那除此之外，我们也需要一样东西，就是上帝的圣灵。我们人怎么样努力还是不完美，有时候会软弱下来，所以上帝的圣灵很重要我们要祷告上帝给我们他的圣灵，有了上帝的圣灵的引导呢，我们就会有这个力量去使到我们思想跟行为呢跟上帝的话一致。所以上帝的话已经有力量了还不够，加上这个上帝的这个圣灵的力量那就是双倍力量肯定我们会能够成功的机会就很大。当然要更新自己呢， 不是一时就可以改变哦。我们应该继续努力，不断的这样做。即使我们跌倒，不要放弃，继续祈求耶和华的帮助。那现在呢，我们就要谈一谈，在哪一些方面呢，我们需要更新自己。我们会谈到几个例子，可能会对你有关。那如果是的话呢，想想看可以怎么样更新自己。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谈到彼得前书的二章十七节的经文呢。前书二章十七节谈到爱整个弟兄团体，所以这里就是说要对所有人，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一视同仁。中文会众可能看不出这一点呢，在英文会众就看到其实来参加聚会的弟兄姐妹不只是属于一个种族的弟兄姊妹。现在呢，很多会众就有来自不同地方的和不同文化的弟兄姐妹，所以会众呢就变成国际化，很多不同的种族的弟兄姊妹、不同文化、家庭背景，参加聚会，这是件好事。不过有时候也会带来一些挑战呢，就是如果我们不熟悉人的这个文化、家庭背景或者种族一些事物的话呢，可能会搞出一些偏见。有没有听过人这样说的呢？不是我偏见的，但是谈到某某种族的弟兄姊妹一些缺点呢，有讲过类似这样的话吗？不是我偏心但是为什么他们呢吃饭不洗手的？为什么他们每次问你们吃饱了吗？或者吃饭的时候你在吃饭呢？明知故问，这些都是跟文化有关系的。那如果我们不能够接受的话呢，肯定会众里面呢就会有问题。那如果我们发现刚才说的那句话跟我们有关的话，那应该怎么做呢？其实刚才那句话是让我们看出我们可能心里内心深处有点偏见，那需要改正过来，需要更新一下。所以发现如果是只是这样的话呢，不妨自我省察，然后用上帝的话语来纠正自己。当然我们可以实际上怎么做呢？就是不偏待弟兄姊妹。如果要请人到我们家里吃饭，不只是请我们喜欢的人、我们种族的人、我们的文化的人，我们可以请不同来自不同 地方不同文化的弟兄姐妹到我们家做客，可能也吃一顿饭我们会这样做，不是？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呢。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谈到保持目光单纯的这方面。我们看看这些经文好吗？马太福音的第六章21-22节，马太福音的第六章21-22节，耶稣这里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眼睛是身体的灯，要是你目光单纯，全身都是光明。所以耶稣这里是强调我们要保持目光单纯。不过他有谈到我们的宝藏财宝在哪里呢，我们的心也会在哪里。其实这句话没有错如果我们是朝向物质享受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心也会在那边呢，我们也把时间放在那边，不是？不过耶稣说我们要追求王国事务把王国事务放在首先呢，那我们会有这个倾向吗？就是表面让人看出我们是这样做，不过内心呢还是很想追求一些个人的事物，甚至可能这世界里面的一些事物，会不会？好像比如说我们呢打算买某一件东西那钱不是问题，买得上买得起不过要是我们买了这样东西的话，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属灵活动呢？会不会让我们继续呢把目光放在属灵事物上呢，还是把我们分心呢？所以心里想的跟我们外在的一样吗？所以我们如果要做决定的话呢，根据耶稣这里劝告，就是应该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思想集中在重要的事物上，就是神属灵事物上。那如果看到内心跟外在不一样的话呢， 那又要调了哦，要更新一下。另外一个方面就谈到避开堕落的娱乐，娱乐有很多种，有读物，有看的资料，甚至呢有玩的玩具人，所以不论是什么，我们都应该避开那些不道德的、有通灵术的或者暴力的这个娱乐。我们都很清楚这一点呢，所以会发现吗？表面我们会让人看出我们不是这样，内在却很喜欢某一些这些炎华谴责的这个娱乐，会不会呢？好像玩电脑游戏有些很暴力的，我们会想吗？没有人看不用紧，偷偷玩就可以了。那如果有这样的倾向的话，我们就应该照着上帝的话语做出改变了。那另外一点就是谈到培养并表现了圣灵的果实。所以刚才谈到我们人生来的个性是怎么样，有时候呢会影响到跟会众弟兄姐妹的关系，不是吗？如果人经常是吹毛求疵，或者我行我素，做事不顾别人只顾自己，或者呢过度敏感，这些都影响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不是？其实很明显呢，我们必须培养圣灵的果实。所以这些人的这些天生的这些品质，可能会跟圣灵的果实有冲突。往往弟兄姐妹感情方面、沟通方面、关系方面发生问题的话，就是我们人的个性的问题。那怎么可以改善这一点呢？就是要培养圣灵的果实，那么显出在生活上显出圣灵的果实。那在这方面我们发觉我们必须要这样做吗？多加努力去培养圣灵的果实。在加拉太书的5:22-23谈及到这九个圣灵的果实：爱心、喜乐、和平、坚忍、仁慈、良善、信心、温和、自知，哪一个我们必须要更努力去培养呢？一个建议呢，很简单，就是把你要培养那个品质呢抄下来，那么去搜寻我们的这组织的资料，把它在我们的个人研读方面、家庭崇拜方面呢去研究出来，去讨论，我们就会更详细的认识这个品质跟其他品质有什么关系，怎么可以培养这个品质。那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的话，你会发现呢，我们人的个性会慢慢一直在改变呢，会更属于这个属灵的人的那种品质。这样呢，你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呢就会更好，有改善。所以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有一个方面要讨论，就是谈到要明白并应用圣经原则。所以做决定时呢，要是圣经里面没有明确的规定，你会怎么做呢？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就应该去让圣经原则来指引我们呢。其实圣经里面不是很多明确的规定，很多都是圣经原则来的。不过我们人就是有时候有一个弱点呢，就是很喜欢呢圣经的这个条例能够一字一句这样写出来列出来是最好哦。有时候我们人会听到这样的这个看法，就是某某人要求其他人帮助，他就是说你不要告诉我怎么大道理了，让我说知道这个可以不可以，对错我就去做就好了。有这样的这个看到这样的例子吗？有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的这个情况，就是不想去动脑筋，要思考圣经原则会伤脑筋啊。不要跟我分析原则，告诉我可以还是不可以，应该还是不应该做。其实这不是很好的方法。更好的方法就是呢，要去思考圣经原则，然后再做决定。所以不要总是要上帝明明白白一字一句告诉你该做不该做。更正确的方法就是仔细去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更好。上帝很喜欢我们这样做，去思考 他的原则，然后做出正确的决定。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呢，我们其实表明呢，我们是要做上帝喜悦的事，而不是做我们喜欢的事。我们会跟着他原则行事做决定。那谈到这方面，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呢？是喜欢一字一句的这个条例的，还是喜欢用圣经原则来做决定的？外在跟内在一样吗？那如果这方面看起来不一致的话呢，那一样啊，我们也鼓励你们能够继续让上帝的话语来更新你。我们只是谈到几个例子呢，同样的在其他方面呢，我们也可以坐下来自我省察一下，看看内在的人跟外在的人一样吗？那么如果不的话，我们就尽量向耶和华祷告，祈求他给我们智慧去改变更新自己，让他的话语来改变我们。所以最后我们再重复一下今天晚上所学习到的你还记得吗？我们可以怎么样做才能够不断的更新，甚至能够戒除根深蒂固的习惯或者纠正不良的态度？我们怎么样做才能够这样不断更新这些，在这些地方更新呢？还记得那个经文吗？以弗所书的4:23。所以这节经文是我们这个演讲最重要的一个经文呢，就是说要更新思想背后的动力了，要更新我们的这个思想态度。怎么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是研读圣经时呢，不要匆匆忙忙，要怀着感恩的心，边读边沉思上帝的话语，然后呢，让上帝的话语打动你内心，之后呢，还要顺应圣灵的引导。这里可能可以来个比喻了好像我们都懂得车是怎么开动的，不是？你们驾过车吗？通常我们进了一辆车，我们把钥匙放在车的这个开那个车的话，车的引擎就开了，不是？开动了，车有没有走动？没有啊，为什么车没有走动呢？只是引擎走动，车身还没有动啊。如果你要车身动的话，你应该怎么做呢？就是把你的这个换挡杆打到 D 就是 drive， 或者打到 E 齿轮呢，是吗？那就是说呢，这个引擎的齿轮跟你这个车身的齿轮呢，他们会咬合，那引擎的这个这个车的引擎就会拉动了这个车身，车身就会走。上帝的话语跟圣灵呢是永远存在的，一直在操动的，就好像那个引擎的这个引擎一直在操动。我们人的车身呢，怎么会动呢？怎么会跟着这个引擎的这个动作行走呢？就是我们要我们这个牙齿牙跟上帝这个圣灵跟这个话语的齿牙要咬合，我们就是要在生活上要让上帝的话语来引导我们，顺应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圣灵，顺应这个上帝的话语的这个劝导，这样呢就是跟上帝的话语咬合，我们才会能够走正确的方向，跟着上帝的话语，跟圣灵的指引去行走。所以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继续受到上帝的话语所推动，更新自己，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在生活中更充分的体验上帝话语的力量了。